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谦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。今日正道的经文是谦卑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有陈伦升弟兄为我们正道。 弟兄姊妹早晨，好多谢神呢有这样的机会呢给我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未讲到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祈祷先。天父，我满心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天气，给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这么 舒服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聚集，一同去敬拜你。愿神你都是在我们的当中，因为你都说过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去聚会的时候，你就在跟我们同在。愿你的灵都能够运行在这个小小的地方，藉你的话语去感动我们每一个人。求主你帮助孩子以下的时间，愿你的话语都好像流通的管子，藉孩子一个好像流通的管子一样，去达到每个人的心里面，去感动各人。求主你保守以下的讲道，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谦卑的人有福了哈。咁咧就当一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，阿王太咧听阿 Jenny 讲，王太哦八福啊嘛，马太福音八福喺边度啊？喺马太福音第五章嘅哈。其实喺中国人里边咧都有一句嘅话咧，叫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满咧就即系自满啦吓，谦咧即系谦虚啦。咁原来中国人嘅智慧里边讲咧，都原来咧谦卑咧都是有益的，即是跟我们的圣经所说是相呼应的。其实圣经里面呢是有讲到谦卑这两个字，但是同时呢都是用了其他不同的字眼呢去描述谦卑，譬如好像谦虚啊、虚心啊、谦和啊这些字眼。但是即是好像英文上面用到 humble 或者 meek， 但是同時有些經文裏面都會用了貧窮、困苦、或者温柔去講出這個謙卑這個字，英文用 poor 和 afflicted。 今天我們的經文在馬太福音五章三節裏面，我專登用了有兩個版本。第一個版本就是華本裏面我們經常讀到的，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我如果看到另外一个版本，在圣经当代译本里面，他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在英文的译本是 poor in spirit， 是 poor。 所以谦卑和 poor 有时候，为什么可以互换的？在五章五节另一段经文，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大家都很熟悉的了，这个因为和合本里面。而在这个圣经当代译本，他就说谦和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我们看到呢这个英文的 meek 的字呢，即是我查过的 meek 这个字是为什么我们不太熟悉。 humble 我们熟悉啊， meek 这个字呢就有一个温顺的意思，温顺的意思啊。或者我们广东人喜欢说随和，或者顺德人，很顺德人那些叫很谦和的人，可能大家有些都是一些很谦和的人。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圣经，我们去再了解，深入一点了解，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些什么的代表人物。在旧约大家都知道摩西，摩西为什么说他谦和呢？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那里有句话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大家都很同意，即摩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。如果是去大家知道有些摩西的故事，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当 有些时候呢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，以色列人不听话，耶和华神要就快要去责备他，要去施行这个惩罚的时候，摩西很多时候怎么样？ 佢俯伏在地啊！佢系一个，你谂下一个带领住二百几万嘅以色列人一个嘅领袖，佢系俯伏在地求神去怜悯。所以呢个系可以睇到摩西嗰种嘅谦和。咁新约咧，新约有咩代表人物啊？唔使讲啦，都系耶稣啦。新约嘅代表人物就系耶稣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廿九节，佢话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啊，耶稣只话自己系柔和谦卑啊 ，gentle and lowly in heart， 或者系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， 吓，好谦卑吓呢个。咁但系耶稣嘅谦卑吓，佢嘅程度系有几大咧吓？啊，如果假设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一个有钱佬很谦卑地去住入一间的劏房里面，跟一个很穷的人很谦卑地住入一间劏房里面，程度上是不是有不同？有 很大不同。我记得以前有个无线电视节目叫做《穷富翁大作战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他就是找一些有钱人，好像田北辰咁啊，嚇去到一啲嘅好簡陋嘅地方去住一個禮拜，哇！你真係可以體會得到啊，咩嘢叫做謙卑嚇？咁其實主耶穌係謙卑到咩程度咧？主耶穌嘅謙卑係喺腓立比書二章六至七節，佢咁講話：，他本有神嘅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咗奴仆嘅形象，成為人嘅樣式。耶稣叫我们明白了什么叫谦卑，还有他谦卑是去到几尽。这个谦卑的程度，我相信比一个大，这个刚才我说的富翁去住在一间的很小的屋里面更加大。而且主耶稣说叫我们去学习他的样式，在这个经文里面叫我们学习这个他的一个谦卑的样式。在圣经的话本里面，我哋头先我哋讲到好多关于系用谦卑呢个字啦，同埋我哋睇头先睇到用一个 poor 呢个字去代替。咁我哋再用另一段嘅经文咧去解释，究竟点解会有时我哋用谦卑，有时系用贫穷呢两个字咧？我哋喺一个好出名一个嘅经文咧，就喺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嘅上，佢呢度咁样分别咁讲啦吓。我哋睇两个译本同埋睇个英文嘅译本。和合本他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。这里说是谦卑的人，我们通常我们读这个和合本，我们都是看到谦卑的人。但是在当代译本，他就这样译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耶和华用高立了我，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其实英文呢都是讲到贫穷的人，他说 to bring good news to the poor。咁貧窮同謙卑，即係我就諗一諗，點解同一段經文咧，有啲人亦貧窮，有啲人亦做謙卑咧？咁我試下諗一諗，貧窮同謙卑有咩分別？啊，貧窮咧，我諗咧係一種嘅狀態，係一種嘅狀況。有啲人咧生嚟就貧窮嘅，係啲客觀嘅事實，係好被動嘅。你係咁咪咁啊？你好窮啊咁樣，呢個好客觀嘅嚇。但係謙卑係點啊？謙卑是一種取態，是一種態度的選擇。你要去謙卑，你要成為謙卑，是一種主觀願望，要主動去做的。即我就想到，有兩種的，這樣的不同的分別。但是我想，原來不論你是被動或者主動，你都是可能成為有福的人。那你落回到今天我所說的正題，謙卑的人有福了啦。咁當然喺八福裏邊咧，我哋都會講到謙卑嘅人有福。有咩福啊？天國是他們的，或者係可以承受，必然承受地土。但我諗咧係諗咗另外兩種福氣，可能都有啲關聯嘅嚇，可能都有啲關聯。咁你謙卑嘅人咧，我諗到有兩種嘅福氣。咁當然唔係全部啦嚇，我只係諗咗其中嘅兩種嚇。第一種就係更加容易去尋到真理。第二呢，就是謙卑的人是特別得到神的眷顧的。 謙卑的人更加容易尋到真理。我們記得以前在一個報道會聽到有些微信的人呢，他會有這種的說法，他說宗教呢都是給那些弱者的，是給那些有困苦的人的，譬如他有病啊，譬如給他走投無路啊，他那個時候呢他就會捉住一個宗教，捉住一個信仰，或者來到教堂裡面去找一個信仰。我好人好者，我為什麼要信啊？有沒有聽過？有沒有道理呢？都有道理的。但是原來真理呢，是真的要到這些人呢，去到這樣的地步呢，這樣的境地呢，他們才會聽得到的。謙卑的相反呢，是什麼？驕傲啦，啊。貧窮的相反是什麼？富有啦，啊，有錢啦。人為什麼會驕傲呢？因為通常驕傲都是有原因的，因為可能他有成功啦，有財有勢啦，或者有權力啦，有名有利啦，或者他很有學識，再不是呢，個樣生得靚，咁呢就嗰啲後生嗰啲點呢？青春無敵，咁就值得驕傲啦，好似我哋啲老人家冇得驕傲啦，要做謙卑。所以驕傲呢就會成為呢他們的心裡面或者眼的一些梁木，令到他們看不清楚一些真理，甚至是很難聽得入一些真理。試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個皇帝，或者你是一個大富翁，或者你的花名呢叫阿叻的，那你聽到的真話多一點呢，因為聽到假話多啲咧，好多時候因為我哋自己嘅身份，我哋即係令啊，有時我哋真係好似聽真話聽得好少嘅。當你聽唔到真理嘅時候，或者你聽唔入真理嘅時候，你點樣去揾到真理咧？你揾唔到真理嘅時候，你點樣可以進入天國咧？原來呢啲人咧，驕傲嘅人、富有嘅人咧，係好難入天國嘅。不是我講的，是主耶穌講的。謙卑的人呢，原來呢好像要入天國呢，好像駱駝穿過針的眼，因為在馬太福音19:24那裡講話，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，這個很當然是很形象化，駱駝要穿過針眼根本就是很難很難的事。兩年多前有一個不是那麼虛心的人，他以為天國是有他份的。其實在2017年6月，香港的新任，當時香港就來上任的特首呢，就來上任了，他在一個 BBC 的訪問裡面說，天堂有位留給我，因為我做好事， Because I do good things。但如果用他相同的邏輯呢，怕可能呢他真的這個天堂的位置真的留不住了。原來呢我們會想，一個讀書這麼厲害的人，一個位高權重，都未必能夠明白，未必能夠搞清楚這個這麼基本的救恩的道理。有機會真的要找阿 Tony 跟他聊聊。是什麼救恩道理啊？原來進入天堂呢，不是靠行好事的。相反，一個小蚊仔，一無所有，一無可誇，天堂可能已經是留了一個位置給他。天堂的位置是神的恩典來的。你究竟要做一個很厲害又有錢的人呢，但是就要入地獄，因為你想做一個一無可誇又貧窮的人，而能夠上到天堂呢？驕傲的其中一種表現是偏見。你有沒有被人如果你有仔有女，有沒有被人問過你的仔你的女在哪裡讀大學啊？是 MIT、 Harvard 又是 FAU 啊？很多人都是喜歡呢，是去看看他的出處，去定他的價值。即是另外，現在我們以下你講一個例子，就是說耶穌有一個門徒，他叫做拿但業，他也是有相同的偏見。拿但業可能是一個 他是耶稣呼召的其中一个门徒，他未呼召之前他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人士，但圣经没有提到。但是当他的老友腓力将耶稣介绍给拿但业的时候，腓力这样描述耶稣，这个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立时的反应就是说，拿撒勒能够出些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是一种的偏见，也是一种的骄傲。如果拿但业没有改变到时时存在这个偏见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不会认识到耶稣，他也可能不会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但耶稣就看得出拿但业这个人是有真性情，还赞他是心里没有诡诈。耶稣是认识拿但业，耶稣是拿撒勒人这个事实他没有改变到，但是拿但业的心就和他的想法就改变了，最后他是虚心地接受耶稣。原来寻得真理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能够谦虚能够虚心的人。有些人很难相信耶稣，就是因为他们某种的骄傲，不是一定好像我刚才说是有钱，或者是一定只是有学识。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好人，事事做好事，或者有些人觉得他身体很健康，或者有些父母觉得我有仔有女成才，都是值得他去骄傲的事。如果你去想一想的时候，你就会可能想得到。第二，谦卑的人呢，是神特别有神的眷顾的。在这个彼得前书5:5下里面说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骄傲的人有时呢是与神为敌的。当我们看回摩西的时候呢，摩西当他做埃及王子的时候，肯定是一个很骄傲的人。他受了40年的一个贵族的教育，他以为自己呢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神阻挡他。当他犯事了之后呢，他要亡命天涯，去逃到去旷野，住了40年。神就用这40年去磨练他，结果他就变成了一个极其谦和的人。神就用他了，神就赐恩给他，叫他给他一个委以重任，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。我们刚才的经文，我们那里讲话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无论你是主动的虚心，觉得自己是何德何能 I am nobody， 或者你是很客观的，是一个贫穷的人，特别在这里讲到是心灵贫穷的人，神说过要赐恩给你。贫穷其实可以说是一些物质的缺乏，或者是心灵的空虚。在我看一个英文的圣经叫 The Message 那里讲的话，他怎样描述这个虚心和谦卑呢？他说 Those who a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， 哇，那条绳呢去到最末尾的地方，如果是或者我们说是一些的边缘人，或者是落到人生的谷底，走到尽头没有弯转，那些人那些是贫穷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犹太社会里面呢，人猶太人怎麼看貧窮啊？知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，不過我也看一下書查一查。原來在猶太社會裡面，貧窮不會受到別人的歧視的，不像中國人，中國人有句話怎樣？憎人富貴就厭人窮。但是猶太人呢，反而認為呢，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呢是應該窮一些，窮一些是比較好的，因為貧窮原來能夠激發人去不斷的去前進，以致可以賺取將來的成功，後來的成功。他說一個人只要有青春活力，世上再沒有其他的東西比貧窮是有更大的推動力。不過記住，我是說年輕的時候，當你如果你人過中年的時候，都是仍然是一貧如洗的時候呢， 我就真的幫不到你了。所以如果在座諸君，如果你是年輕的時候是貧窮 的時候呢，你就應該很應該感恩。我小的時候住在茶果嶺的，我講過的了，是木屋區，大一點就住在曬子區，我都應該是貧窮過的。就算是不是呢，我當我第一次來美國的時候，開始來美國的時候呢，我一份人工就養曬成家人，雖然又要供屋啦，又要交税，好唔慣啦，又要交保險啊，各樣嘢七除八扣之後咧，剩翻雞碎咁多。Shirley 成日都講噶啦，我哋每日都要計住，一日只可以用10蚊，都算幾窮噶啦嚇。大家有冇經歷過貧窮咧？可能好多人都經歷過，特別我哋真係有時真係好似頭先講話新嘅移民嘅時候，我哋都會經歷貧窮嘅時間。或者我哋有時唔係真係喺物質上面貧窮。我們有時真的是心靈裡面的貧窮，譬如好像親人的離去，配偶的離去，或者我們失了業，或者我們離婚，或者我們子女不是很孝順，或者我們人緣差，沒什麼朋友，或者有時我們是缺乏了人生目標，或者有時我們患了重病。在這些境況裡面，你有沒有覺得神是特別地去眷顧你呢？神是真的會特別眷顧我。跟住咧，我就會講一個，即係有一個嘅聖經裏邊有一個嘅故事，大家都係好熟悉嘅，係喺馬可福音5:22-42節。咁咧個經文嘅篇幅比較長，佢係記載咗神主耶穌醫治咗兩個患病嘅女人，或者女人女仔嚇。一個咧係患咗12年血瘤病嘅婦人。另一個是一個主管會堂捱老的女兒，耶穌後來更使到這個女兒呢復活過來，當時她只有12歲。這個故事 的內容呢 是這樣的，有一天在人群裡面有一個主管會堂的人，她的名字叫捱老，她一見到耶穌就趴在她的腳前，再三地懇求說，我的細女就快死了，求你按手在她身上醫治她，救她一命吧。耶穌就跟她同去，當時有一大班人跟著她們，非常之擠擁。有一個女人，她患了12年的血瘤病，找過很多的醫生都醫不好，她花光了她所有的積蓄，受盡痛苦，病情就一直都冇好转。佢听过耶稣嘅事，佢于是亦都系同其他人咁挤到人群嘅里边。佢摸一摸耶稣嘅个衫嘅尾，个心谂：只要我摸到佢嘅衣服，我就会痊愈啦。故事嘅结局，这个妇人终于系得到医治。当然有啲嘅细节，我唔喺呢度交代。而呢个主管會堂捱老的女兒後來真的死了，但是不過耶穌叫她從死裡復活，行了這個從死裡復活的神蹟。血瘤其實就是可以說是經血不停，當當時的宗教呢是一些不潔的病，要跟人保持一段的距離的。患了剛才說患了她已經生病患了12年那麼久了，他真的花盡一身所有的積蓄，但一點都不好，病從一路是這麼重，可以對於這個婦人來說是一個很悲慘很絕望的境況。他不單止在物質上面，他在心靈上面其實都是極度貧窮，落到人生的谷底。而艾魯的女兒雖然只是得12歲，但就身患重病，無藥可救，亦都是走到生命的盡頭。但是神主耶穌是要賜恩給這些謙卑的人，主耶穌垂憐這個婦人在物質上和心靈上極度貧窮。這個故事我們通常看的時候，我們都會看到婦人那個信心，不過今天我們要想請大家看一看耶穌施恩那一面， 當時有一大班的人去圍住耶穌，很多粉絲要擁擠住跟住耶穌，旁邊的人都不會留意這個患病而卑微的婦人，但是耶穌卻是特意和格外地賜恩給這個婦人醫好了她。而艾老另外一個主角就是艾老，艾老是一個主管會堂的人，是一個宗教的領袖，有一定的地位，如果在今天他不是牧師呢，可能都是執事會的主席，地位應該很高的。但是他來到主耶穌面前的時候，他俯伏在他腳前再三地求他。想像一下，如果艾老是一個很驕傲的人，我地位這麼高，我為什麼要求人啊？他可能會永遠失去了他的女兒。但是這個艾老他是願意謙卑去到主耶穌的面前求他的幫助，耶穌就賜恩給這個謙卑的人，醫治了他的女兒。這個就是我所說的要兩個的福氣。我們如果要用到謙卑的應用裡面，我們看看我們有沒有以謙卑的心去 尋找這個真理呢？我們可能要看不同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不同的背景裡面去長大，都會有對事物的看法呢，我們可能都對事物看，我們都可能有不同的智慧啦，我們用我一些傳統的智慧啦，無論我們這些智慧是有時可能從父母裡面學回來的，有時可能是上堂啊，教師裡面教的，或者我們是從一些我們以前所信的宗教裡面學得到這些的想法呢，真的可能根深蒂固的。但是這些的看法有時就是成為我們去尋求真理的一些的障礙。但是如果你能夠是處於謙卑的境況裡面呢，你就可能會領悟到一些的你以前領悟到的一些的真理。在一個的陽光燦爛的朝早呢，有一個垂垂老矣的富翁，他坐在一個豪宅的門口，他望住街上面一啲嘅行人，佢見到幾個年青人咧，一路行一路講笑啦，好似即係從佢哋嘅衣著啊，佢哋步伐咧都散發住一啲嘅青春嘅氣息。呢個富翁咧非常之羨慕，個心係諗啦，如果咧換到一年咁嘅青春咧，就算傾盡家財啦，我都願意啊！跟住鏡頭一轉啦。啲年輕人咧睇到，亦都睇到呢個富翁喎。佢望下呢間豪宅金碧輝煌，睇下富翁手上邊戴住嗰隻勞力士金錶，喺陽光之下閃閃生輝。啲年輕人喺度諗：哪怕我只係有得到呢個富翁十分之一嘅財富，就算付出咩代價，我都在所不惜。當佢年輕人走過之後咧，個富翁感到好失落，好慨嘆，真係歲月無情。而呢啲年輕人見到呢個富翁嘅財富，心裏邊好妒忌，佢覺得上帝點解咁唔公平嘅咧？喺呢個陽光燦爛嘅早晨，富翁同埋年輕人個心情都係非常之灰暗。呢個時候見到對面街有一個瞓喺路邊嘅乞衣，因為陽光好好。他就將一些嘅幾件嘅舊衫咧掛喺嗰個樹邊裏邊咧，就喺度即係曬乾嗰啲衫。跟住佢喺呢個咁燦爛嘅陽光晨光裏邊咧，佢就打個喊路就想再瞓多一陣啦。佢咧就冇見到呢個富翁，佢亦都冇見到呢班嘅年輕人，佢只係見到同埋感受到遍地嘅陽光。有時我們都是可能真的領悟到有些東西就是 在旁邊 是很珍貴的東西，我們都是會忽略到，我們都會想不得到。第二我們要說就是要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， 頭先我哋喺以賽亞書裏邊第61章第一節嘅嗰度講到話，要傳好信息俾謙卑嘅人。其實呢個係以賽亞先知嘅教導，其實亦都係神要我哋咁樣做嘅。喺61章1節裏邊，先知仲講到話，要差遣我哋去醫好傷心嘅人，報告被掳嘅得釋放，被囚嘅出監牢。其實謙卑嘅人咧，是好的受眾來的，也都是神要特別去幫助去眷顧的人，有錢的人或者驕傲的人等等先。某年某月到你們可以謙卑下來的時候，我們先去幫你。其實另外一方面，謙卑的人不單止是一個好的受眾，也都是一個好的傳講者，好的見證人。因為他們曾經有與神同行的經歷，他們可能經歷過貧窮、缺乏、無助的時間，甚至走到生命的邊緣，但是他就能夠經歷到神賜給他的恩典，從黑暗裡面走到去光明。其實我們這班恩福人的裡面都有好幾個邊緣人，好幾個謙卑的人，因為他們經歷過無助和絕望的時候，他們都是謙卑的人，也都是好的見證人。最後我以這個彌迦書第6章8節做結束，我沒有打到在上面的，大家拿手機查一查彌迦書。彌迦書在舊約的很厚的一個小先知書，還有這段經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，6章第8節，大家找不到？如果找到我大家一起讀了。世人啊，耶穌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Okay, 我們最後做一個結束的禱告。天父，我們滿心感謝你，神啊，真是感謝你，真是顧念體恤一班謙卑的人，願意我們都是在你的面前學你的樣式，好像你一樣那麼謙卑。神啊，在這個生命裡面，我們有時我們真的都看得自己過高，但是在神你的面前，願意我們都能夠是謙卑下來，去用你的以一個謙卑的心同你去同行。我哋前面嘅道路，有時我哋都係唔知道係點樣去走。有時我哋實在去到一啲嘅位置，我哋真係覺得好似去行到盡頭，但係好多時呢個盡頭嘅時候，就成為神你嘅恩典嘅開始。求主你去教導我哋，教導我哋都係怎樣 去跟隨你，去經歷你，願你的話語都能夠放在我們心裡面，以致我們可以得著更豐富，以致我們行走在這條人生的道路裡面的時候，我們是滿有喜樂。多謝天父給我們以上的時間，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門。